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1946年出生的陈明志从小喜爱相声艺术，年少时的陈明志就立志啊，要刻苦钻研相声艺术，为曲艺事业奋斗终身。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中呢，和您聊聊相声演员陈明志。陈明志小时候啊，家住在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附近，他有个街坊叫张兴汉，是著名相声艺人冯立铎的弟子。1953年初的一天，张兴汉对年幼的陈明志说，我教你一段相声，你愿意学吗？陈明志说愿意学，于是呢，张兴汉就教了一段给陈明志。一个星期后，张兴汉把陈明志带到南市，年仅7岁的陈明志和相声前辈李杰臣、郭全宝同台演出了这个节目。老观众啊，对这个说相声的小孩特别喜爱，对他的节目也非常满意。不久呢，他很幸运地遇到了刚刚回国的恩师于宝林，于先生主动收7岁的陈明志为徒，从此陈明志正式走上了曲艺之路。拜师仪式上，曲艺老前辈周德山、陈世和等勉励他要好好学艺，争取早成栋梁。1958年，陈明志参加了天津红桥区曲艺团，这是一个名家云集、实力很强的曲艺团体，林红玉、张玉坤、连月如、燕桂荣等都是该团的主要演员。对于喜欢曲艺的陈明志而言呢，这里可是一个乐园，每天2场的演出让陈明志与张宝如、丁文元、张子如等众多相声艺人同台献艺，技艺增长得很快。陈明志陆续演出了许多传统节目，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陈明志不但努力继承着相声的传统，同时呢，也很注重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不断与时俱进。在他的相声段子里，经常能听到一些新名词，常令观众耳目一新，产生共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陈明志、郑福山的相声《开州场》，听听在这一段传统相声里添加了哪些新的内容。 刚才呀 啊，我们报幕员呢 啊， 报的我们哥俩今天表演吃元宵， 哈哈。 可是就在这个他报幕上台来的这个时间啊 啊， 不知道哪位观众老先生 啊， 往后台送了个条，让我们哥俩呢演一回开州场 啊，也就是三节会。 我现在 啊正在琢磨 啊， 您说他报幕员已经报了吃元宵了 啊， 我怎么演开州场呢？不演开州场吧我又对不起这位先生。 哎，一点不假。 我呀 啊， 最后也是决定了，能得罪他呀 啊 别得罪观众。 为什么呢？ 啊， 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哎， 您看了吗？ 嗯， 我那一家老小 啊， 都是各位观众啊，每天给这10块钱养起来的。 很长啊。 哎，不然的话，您说我那小孩能这么高吗？对不对？ 谁是小孩？ 您说， 我说 我呀，培养他们也 都在等 着，你别掺和啊！ 我不掺和，小 子，这 什么事儿？ 我就跟观众聊天， 不是你跟观众说话，说儿子，你捂我干嘛呀？ 哎呀，吃回亏不爱 这，我吃亏我吃大了，我跟你 吃亏常在 啊！对呀， 好，记住了，吃点亏，你看你多富态，你要不吃亏，长得就跟我这模样一样。你吃亏，你看，这您看看，这腮帮子长得多好，这。 这算我这腮帮子是吃亏来的，是吧？ 天津，天津，五绝呀、啊！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 嗯、啊， 那毛不闻的饺子， 嗯， 还有耳朵眼炸糕，再有一绝就是我们这儿正福山腮帮子， 像话。 五绝， 什么五绝？又拿我开玩笑是吧？ 玩笑，玩笑，是，不能白玩笑 啊！怎么着？ 白玩笑还行， 哎， 知道吗？ 啊， 哎，给你点好处。 什么好处？ 用钱吗？ 现在不用。 用钱说话啊！ 我没干什么，现在不用。有哎不，有用钱的时候麻烦您。 别客气。 哎， 别客气， 不要客气， 别客气啊！用多少说话。 嚯，你看看， 来 啊， 来2斤够了吗？ 萝卜。现在萝卜不行了啊，知道吧？康了， 人民币。 你说什么？ 人民币， 人民币 2斤， 2斤， 够花的吗？ 您 别客气， 不，您家里头称多少钱呢？ 啊， 您这个钱都论斤呢， 我也不知称多少。 那你数数啊？ 数不过来呀、啊，要雇个百八十人，怎么着也得数个1年2年的。 我 告诉你 啊， 你真的，你要用钱花点，给我解决困难。你钱多了也是思想负担。 嗯， 你看往后天热了，反潮，钱的东西别挡绿毛，是不是还得雇人抬出去，搁院里晒晒太阳，多费事儿。用啊用啊。 我说， 用不用？ 我跟你说点事儿。 说什么事？ 您最近吃进口牛肉了吧？啊？ 没有， 不能。 没有没有， 没吃进口牛肉，你不能病得这样。我哪位带手机了啊？ 干什么？ 防疫站打个电话，咱这出现疯牛了，赶快牵走。 你这太危险了，这个 怎么说话？ 整个一疯子， 谁知道吧？你们家的钱论斤 啊， 一张手给谁2斤 啊？ 啊 啊， 像话吗？ 真的， 这真的 啊？ 哎呀，那我得问问您， 为什么？ 您在哪儿住啊？啊，哪儿住啊？说得上来吗？ 说上来。 哪儿啊？啊， 京西。 京西 啊， 北京的西边。 对对对。 那我问问，京西什么地方的人？ 京西 啊， 京西人头狗。 这人头狗？ 人头狗那块儿 我知道。我问问您，您这个人头狗啊 啊， 离这个坝上弦有多远？ 2里半地。 哎，什么2里半地？ 人头狗， 人头狗是表，大上弦也是看时间的表。 这人头狗地名，地名 哪有人头狗的地名？ 我们那地方出煤， 是 煤窑特别多。京西人头狗， 我知道京西有个门头沟啊。 啊，对对对对，门头沟，门头沟。 好嘛，这个 对， 连自己的家在哪儿住都不知道。 我这人我告诉你，不爱记，不爱记事儿。 对，您这。 您 财大气大的，不记这个是吧？ 哎， 您上天津干什么来了？ 买点汽车。 哦，买辆汽车。 买一辆的。 买多少？ 买两达。 24辆 啊！ 您坐得过来吧？我知道，搞运输是吧？搞客运呐，货运呐， 用点 钱。 哎，坐，自己坐。 您自己啊？24辆汽车， 哪不得用车呀？您 啊， 上厕所不得坐汽车去吗？ 上厕所坐汽车 啊？ 哎呀，您那个卧室里头没有卫生间啊？您这么阔气， 嘿， 钱都论斤，您那个卧室里头哈、啊、没厕所？ 我嫌味儿。 哦， 嫌味儿。不， 背不住， 是吧？为讲卫生， 为了上厕所， 嗯， 在院里我修了一条高速公路， 嗯， 每天坐着车开高速公路，上厕所， 对，兜风， 哎， 连上厕所再兜风， 对对对，高、啊，我这院大， 多大呀？ 方圆有8万多里地， 它是方子， 光住房就8万多间， 说吧，嗯， 院里头， 嗯嗯。 有花园 啊，这背不住。 花园里边有养鱼池 啊， 养的那龙井鱼， 嗯， 比骆驼个大。 这 龙井鱼 啊， 比骆驼个大。 哦，那还有呢？ 蛤蟆秧子， 蛤蟆骨朵， 见过吗？ 这只知道蛤蟆骨朵啊， 比毛驴个大。 你是得上医院了， 怎么样 的吧？我都没听说过，大伙都看过蛤蟆秧子啊，这么点小玩意儿啊，啊，比叫驴大。你这不是？ 你信吗？ 我不信， 不信你是茄子，你信不信？ 我信，信。 我们家那龙井鱼多大个？ 比骆驼大。 蛤蟆秧子多大？ 嗯， 比叫驴还大。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你说的吗？是不是？ 你信不信？ 我不信，我是那个吧，是吧？说吧，随便说吧。啊，我听着了。 什么叫随便说呀？ 不是， 我 就听 啊。我那院里头 啊， 告诉您 啊， 还种庄稼了。 啊，这背不住。院大， 哎，种庄稼， 嗯， 种那个棒子， 啊， 接的那玉米，1丈多高，1丈多高大玉米。 打住，我不乐意拦你啊，知道吧？你实在不像话。 又怎么了？ 这个棒子最大的就尺不长，知道吧？您这个一丈多高，我问你，这个棒子怎么吃？ 好， 你这 好吃啊，好吃啊！俩人抬着，当家那人扬着脖子啃呢。 这是吃棒子吗？你说 我受罪。哎，种的那高粱 啊， 就那高粱粒， 嗯， 一个高粱粒七八斤重， 跟那足球似的。 哎，留神啊， 啊， 走高粱粒里， 嗯， 不留神拿那个粒砸你脑袋上， 怎么着？ 非你砸个包不可。 好嘛，一高粱粒给我脑袋开了。 哎，你不信你上我们那看去。 啊， 凡是马路上有缠着绷带的， 那都是拿高粱粒砸的。 那也有撞墙上的， 我就知道， 你是 废话吗？这不是。 不过今年收成不好， 为什么呢？ 闹蚂， 哦，就是蝗虫啊。 哎 啊， 哎，知道我们家蚂蚱多大吗？ 你们家的 啊？ 你们家的蚂蚱 啊， 也就是这么大个儿，我也邪乎点儿。 这么大？ 哎， 蚂蚱哪儿啊？小啊，太小了，太小了。 那您家这蚂蚱？啊， 比那德国清肺还大。 我说那怎么逮呀？您那闹蚂蚱，你说怎么逮那个？ 拿机关枪，宰蚂蚱时候得拿机关枪扫射。 哦，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一扫射那蚂蚱。 知道您那是逮蚂蚱了？ 不知道， 不知道，以为拍电影呢， 知道吧？ 我问你们 啊， 您这个这么大的院子啊， 啊， 有多少间房啊？ 8万多间。 8万多间房 啊，每人一间。 您家多少口人？我先问问。 我们家 啊， 连男带女，连老带少， 多少口啊？ 几口？几口？ 绝活 绝，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不是好一个绝活老头子！我说啊，您住8万多间房， 不是 像话吗？ 我那有难民， 难民，哪来的难民呢？我说 前些年 啊， 海湾战争。 嗯， 上我那时候去点难民，我养着他们。 哦，我明白了。 啊， 您是大财主，积德行善。 哎呦，积德行善， 提不上啊！开个粥厂， 哎，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开粥厂干啥？喝粥， 可不，粥厂可不就是喝粥呗？ 喝粥解饱吗？喝粥解饱吗？ 这个粥厂也就是这意思。 行 啊， 哎，每天三顿饭，到点开饭。 三顿饭 啊， 我问问， 嗯， 那您早晨起来早点 啊， 是给难民们都吃什么呀？ 烙大饼，酱牛肉，一人20斤牛奶。 嚯， 8万人，每人一份。 8万多人吃这个酱牛肉。 对， 您家趁多少牛啊？啊， 我们家牛有的是。 对了， 有的是。 对对对， 牛多， 死的也不少吧？啊。 死的能挤奶吗？ 不是，我琢磨都叫您吹的，知道吧？ 那 牛有什么用啊？干脆吃牛肉， 吃牛肉呀，牛奶。 啊，这吃牛肉的。那中午呢？ 中午 啊， 中午 啊，中午吃什么？ 四菜一汤， 富大点了。 好，那晚上， 晚上闲的， 也就是这个现成菜啊，喝点粥啊，这个也是简单嘛， 包饺子，八个人，每人一份，包饺子，吃吃吃， 八个人吃包饺子， 怎么了？ 我问问你，这饺子怎么包？ 那好包啊，好包啊， 怎么包？你说， 不啊，有机器啊。 哦，这是平常的， 哎，初一十五改善。 哦，初一十五还改善伙食， 八个人一桌，八个热菜 啊， 四个凉菜， 哇， 每人二斤， 二斤什么呀？ 茅台， 哇， 吃完了，一人200块钱，打牌，麻将牌，啊，八圈八圈，不乐意打麻将的， 啊， 跳舞。跳完舞以后，再腻歪，坐飞机走，先溜一圈， 溜车溜车溜车溜车，要是掉下来，你可惹了祸了。 没事没事了吧？人寿保险我都给上完了。 啊，这是初一十五。 对对对， 那个要改那个过年过节的怎么办呢？ 三六改啊。 好，天天这么吃这么喝 啊， 过年过节你还单 给呀？ 单做 单做。 那我得问问你了， 为什么？ 也就是五月节，您送什么呀？ 五月节 啊，五月节， 五节，粽子， 对，是粽子， 每人 啊 500个， 我 还有了， 还有什么？你说吧。 黑桑葚一盘，白桑葚一盘，再把前樱桃一布包，山樱桃一布包，大蟹100，雄黄2两，五毒蝈蝈4盒，玫瑰饼、藤萝饼1样5斤，山海关70，2打灵丹，2打双妹牌花了水，还有35斤大头鱼。 哇， 吃去吃去，拿走走走， 这是五月节， 五月节 送这么多东西。 对， 那到八月节呢？ 八月月饼 啊，对，是月饼呢， 8斤1个月饼，每人俩。 不，要是8斤1个月饼啊，一个就够了。 俩，一荤一素。 哎，他倒挺讲究的。 多些年有那吃斋念佛的人不吃荤呢。咱得想到了，别了。别老飘啊。 对， 对不对？ 想得周到吧。 34来红，54来白， 哦， 鸡冠花一对，毛豆汁一只，白花藕一只，蜜桃苹果，16柿子，1样5斤， 哇， 甜梨沙果沙果梨，1样10斤， 哦， 1斤樱桃枣，2斤嘎嘎枣，2斤红葡萄，5斤白葡萄，3白西瓜1个，老白干状元红，葡萄绿莲花白，1样5斤，螃蟹每人10个，8斤半1个，大个的活的团旗。 哎呦，我说8斤半1个的河螃蟹 啊， 哪儿逮去？ 上我们花园捞去。 对， 我那花园有的是。 对对，我知道，你们家那个蛤蟆骨头比那骆驼大。这种 好， 准有。好，这是八爷 ， 八爷要是进腊月呢？ 进腊月就麻烦了。 怎么呢？ 多新鲜呢！ 啊， 从腊月23开始就得给。 是啊， 啊， 那个腊八呢？ 腊八也得给 啊， 是吗？ 当然了。 那我听听腊八那送什么吧。 腊八， 你 豆一份 啊， 粥果全份，小米1斤，黄豆1升，江米半斤，豆角半斤，大麦米半斤，5斤小枣，3斤栗子，半斤桃脯，半斤莲子，4两乌豆，4两白豌豆，1人米，荔枝肉，梭子葡萄干，1样2两，青丝红丝2样2两，瓜子仁榛子仁1样2两，金糕2两，半斤冰糖，3斤黑糖，5斤白糖，玫瑰蜜供1样2俩，烧香一股，随在腊月23祭灶供礼一份。 哈，好吧，不说这一年的啊，可算舍完了。 没有， 这是 哎啊，还没过年了。 什么？ 还没过年了？ 爷爷，你还干舍？ 多新鲜呐！圣人有云呐，君子遵道而行，则能耐其善 啊， 半途而废，乃立之不足矣。 哦， 曾子曰。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啊！ 我说这是曾子说的， 没错。 您说说，年下您舍什么吧？ 年下 啊， 八寸高，5尺宽，蜜供5盒， 哇， 源自苹果25个为一堂，白蜜供5碗为一堂，面筋5盒，素菜5盒，红萝饼25斤，神奇老佛供，天地供，灶王供，1、2、3碗，祠堂供。3堂，大仙春菊25个为一堂，白米供5碗为一堂，佛花一对，金菊一对，大殿香1把，檀香4两，酱香4两，炭饼25个，万寿香无数， 白素净五峰，五斤葱椒辣一对，草环白辣一对，大双包四对，小双包四对，前两对四副，万字边一挂，五把麻雷子，五把二七脚，挂件一百张，街门对，屋门对，灶王对，横批福字，春条全份，黄白年糕共十斤，硬煤三百斤，煤球五百斤，两包大米，四袋白面，五百馒头，牛头一个，鹿尾一对，冰鱼一包，五只冰鸡，淮河银鱼一斤，半斤鱼肚，四两鱼骨，五两香腰肚，五十鸡子，三十鸭子，十个松花，二十个格子蛋，半斤口蘑，一斤贡蘑，半斤紫菜，半斤芡碱，二两白矾，一斤海带，三箱油皮，三十粉皮，香干方干五十块，面筋五十条，软筋五十块，五十块鲜豆腐，五十块冻豆腐，二斤大盐，一斤细盐，二斤黄酱，二斤辣酱，二斤黑酱，二斤豆瓣酱，一斤白酱油，二斤黑酱油，一斤料酒，五斤米醋，十斤小磨香油，五百斤白菜，两百把菠菜，青椒五十斤，青蒜二十把，老蒜三挂，一斤鲜椒，五斤山药，十斤芋头，豆角豌豆苗一样半斤，两篓酱菜，五斤萝卜干，三十块酱豆腐，五十块臭豆腐，长线短路希尔顿，大云石林红塔山，一样五条，足球篮球排球一样一个，十个乒乓球，十个羽毛球，三副扑克，两副象棋，围棋跳棋克朗棋，一样一副，一架钢琴，一架手风琴，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地理机，商务通，空调器，冰箱，电视，一样一台。工商银行牡丹卡一张，内存人民币5000块， 不少。 山地自行车一辆，二四小三轮一辆，天虹摩托车一辆，后三摩托车一辆，谢诺基吉普车一辆，大巴厢式货车一辆，解放小卡一辆，东风大货一辆，阿尔萨大客车一辆，夏利2000型一辆， 还够时髦啊！ 还有波音747飞机一架， 嚯、这都是你惹的！ 哎呀， 这得多少钱呢？ 还要钱呢？ 可不呗！ 今天早晨 啊， 买条裤子，喝碗老豆腐。 不、您这不是开粥厂的吗？ 是啊，我想这么干还没发财了，这 白说了。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在今儿的笑星传奇里啊，和您聊聊相声演员陈明志。1999年，陈明志参加了恩师于宝林倡导组建的天津市哈哈笑艺术团，后又到众友相声艺术团，每周坚持在名流茶馆中华曲院演出相声大会。对于相声艺术，陈明志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相声演员应当以说为主，而不是以演为主。说是相声四门功课里的之首，也是相声艺术同戏剧本质的区别。相声是老百姓的艺术，演员通过说笑话讲故事与观众交流，显得自然亲切，而演呢就有一种做作的感觉，过于程式化的东西无疑拉远了台上台下的距离。假如相声演员重演轻说，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相声的规律。 烛光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别那昨日的伤与痛，我的心你最懂。 尽管这夜色朦胧，也知道何去何从，我和你走过雨走过风，慢慢的把心靠拢。 却在屋檐中。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让感觉与众不同。好，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我依然情有独钟。亲爱的，我永远祝福你，好人就有好梦。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有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他上京赶考却高中第二名，并且最后还一路高升，最后竟然入阁拜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再来说说这段天方夜谭的故事，一起聊聊经典单口相声连升三级。连升三级啊，故事说的是明朝天启年间，山东临清州的一个名叫张浩古的纨绔子弟，他本是个整天吃喝玩乐的大文盲，在算命先生的挑唆下，官迷心窍的他来到了北京，闯进了

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膳，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连升三级。说起连升三级的作者已经不可考了，可能是民国初年由民间艺人集体创作修改而成的。1955年，刘宝瑞和孙玉奎对内容进行了重新整理和二度创作。电台录制播出了刘宝瑞表演的这个段子之后啊，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好评，这个作品也成为了他的保留节目。1982年，连升三级还曾被选进初级中学语文课本，这对于曲艺工作者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与鞭策。此外呢，连升三级还被译成了英法日三种文字，介绍到国外。1958年，福建省高甲剧团还将连升三级移植改编成了高甲戏上演，影响是相当深远，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汪峰的《飞得更高》。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帆，心声呼啸，飞得更高。可我发现无法找到，若真想要是一次解放，要先剪碎这有过的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